倾听亲切的声音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。 有事您别自己扛，到处都有热心肠。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， 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.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，我是方明。平时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当中，大家在线上互帮互助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其实在线下，我们的帮友，我们的听众，互助互爱，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他的热情丝毫未减。这不，关于几棵黑枣树嫁接的事情，又一次印证了那句话，帮助他人快乐自己。喂， 喂， 哎，你好， 你好， 哎，听说您家有一棵黑枣树想嫁接成柿子树是吗？ 哎呦喂，我那个是不是上次您给我打的电话呀？ 怎么了？ 我就是那个把那个电话找不到了。我想联系联系不上，是您打的吗？ 不是我给您打的，但是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？ 他说让我联系一下，结果呢我找不着那电话了。这有一个那个女士跟我说的，她说她家也正好有一棵，说也是跟那个师傅是延庆的，是平谷的呀，说一师傅给她打电话，说准备那个春天的时候给她嫁接一下。她说咱们就一块儿吧。后来我就找不着那电话了。 啊，就是另外一位求助的听众，他接到了一位师傅说帮他嫁接柿子树， 是， 所以想跟您一起是吧？ 啊，对，好像跟我们家这个情况差不多，好像也是小院里边的一棵树。我是在小院外边，就是每年都接挺多的，结果呢那黑枣也没法吃。 黑枣不是可以吃吗？ 可以吃，但是它都是籽儿，全是籽儿，就没什么肉，而且呢也挺高的，就每年都让那个大鸟就那个喜鹊都给吃光了。 那不是挺好的吗？ 啊，也挺好的，倒是也挺好的。后来我说那要能嫁接成柿子树呢也挺好看的，黄澄澄的，结果呢没打成电话，也没跟人联系上。 啊，好吧，那看过一阵是不是我能够帮您找到这位听众好吗？ 哎，好， 那 谢谢您。 您谢我，您知道我是谁吗？ 我不知道啊。您是？ 您不知道您就怎么谢我呀？ 我想您是不是那个帮帮团的方明啊？ 方明是谁呀？ 方明就帮帮团的那个主持人啊。 你为什么说我是他呢？ 我听声音好像像是。 哎呀， 是，真是啊。 您确定以及肯定吗？ 对，我就觉得是 啊。你好你好阿姨，我是方明啊。 哟，真是的。我听着是像您的声音。哟，那我没见过您，但是我 我能听到您的声音，我也挺高兴的。 嗯，就是那天我们帮您把这个关于黑枣树嫁接的事儿播出之后，有几位听众跟您联系啊？ 一位女士，她说我家也有那一棵黑枣树，我也想嫁接。她说我那个跟一个师傅联系上了，她说那师傅说帮我嫁接。后来我说是吗？我说给您嫁接上了，成了吗？她说那个还没弄呢。她说因为过了时候了，那师傅说得春天，现在过了，说等明年春天再给她弄。她说您想弄的话，干脆那个咱们一块儿弄吧，您跟师傅联系一下。后来我就找不着那电话了，可能是那师傅的电话还是他的电话，反正我就找不到了，就没联系上。 我估计是不是有可能到了时候他也许会再跟您联系的，如果他还留着您的电话，那就碰运运气呗， 就不知道了。 或者呢，就是我们这位听众在听这期节目能够记起来您是谁，兴许会再给您打个电话的啊。那实在不行的话呢，就还有一主意，就是等明年开春的时候啊，您再求助一遍。 我再求助一下。 或者临近那个日子时候再求助一下，肯定还会有人帮你的。 好吧，我就怕到时候人家说了，你那什么让你联系你也不联系，你现在又打电话，我觉得太不合适了。人家、 是这我能理解，但是只要您给丢了呢，那他只能碰运气了吧。 好， 我想问一下，您说您家小院里种这一棵黑枣树，您是住在郊区吗？还是就是 不是郊区？我是啊，原来在小院里这棵黑枣树，后来长大了，他们说这小院离我家房子太近了，给移到院外边去吧，我就移到那个我们家那栅栏门外边，我家就在三环这儿，不在郊区，普通楼，住在一楼。 哦，难怪您这衬一小院呢。 其实这小院什么也干不了，就有一棵小香椿树。那棵香椿树吧，我觉得那香椿树香椿都不香，我几乎也不怎么吃它，就让它自己长就长。 确定它是香椿？ 是香椿， 是香 椿。 香椿树接出来的香椿有点不香。那这个问题回头我们也求助求助帮友，咱们这里有很多听众对这方面事还是挺了解的呢。 是吗？哎，好嘞，谢谢你。 没事。哎，您是经常听我们节目吗？ 我能有时间在家我就听。 那您除了这次关于黑枣树的求助之外，还有没有过其他的什么求助问题啊？ 求助过、以前我还求助过那个蟑螂药，弄蟑螂。 解决了吗？ 解决了，也是帮帮团帮的。还求过一个那个吸尘器，到他家去拿的，挺便宜的，我挺好的。我到他家那个老人给我找啊弄啊，完了还给我送下楼。我说您别这么大岁数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挺热情的。50块钱就成交了，我就拿回来了。还有一个求助了一个小奶锅，去了以后那师傅也挺热情的，还送了我一个小不锈钢勺。到现在我还用的挺好的。 是吧？ 就是都挺好的。我转上过一个电水壶，后来那女士好像家里边比较困难吧，说您能不能再便宜点。后来我想那么老远来了，本来我是70块钱转让，后来他说您60块钱给我，行好吧，给你吧。反正就觉得都挺实在的人，就不好拒绝，就算一个交一个朋友吧，不会在钱上特别计较。我那个求助的东西人家也是那么热情，要是困难的话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在人家啊，就这样。互相交流完了增加感情吧，心态挺好的，这节目办的真挺好的。 你刚刚用那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，就是大家都不计较 啊。对对对，就虽然没见过面吧，就是见了以后就觉得跟那个就是特亲切那种感觉，就跟熟人似的。反正我就觉得都特别真实。 您知道我们节目的口号吗？ 要想感谢我，请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请去帮助别人。要想感谢我，请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请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请去帮助别人。 喂， 喂， 哎，你好，我想那个问一下啊，您那会儿求助说您家有三棵黑枣树，想嫁接成那个柿子树是吗？ 啊、对。 我想问一下，您找着人帮您嫁接了吗？ 有一位老先生，他说明年的春天，他帮我，因为现在晚了， 就是过季了是吗？ 对了， 他是哪儿的人呢？他会种树吗？ 他会，他挺古的。 我记得那天还有一位听众。好像也有一棵黑枣树，跟您这个情况是一样的是吧？ 一样，对。我告诉他了，那电话我告诉他了，那老先生电话我告诉他了。后来你告诉他，他也没告诉我结果，我也没问他。 您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您结果吗？ 啊，为什么呀？ 因为他把您的电话和那老先生的电话不小心给弄丢了。 哎呀， 他可着急了， 存着呢， 他可能当时没存下。 我还说呢，我说联系了没有啊？我自己还琢磨，我说是不是因为他就一棵树，他就不着急了？ 哦、 我还认为是这个。那您怎么知道的呀？ 那您猜我怎么知道的呀？ 不知道。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？ 你是他本人？不是。您是怎么知道这些话的？ 您是通过什么平台求助的这个事儿啊？ 我是帮帮团。 经常听帮帮团节目是吗？ 对。 是天天听吗？ 基本上是吧。 哦，那您听不出来我的声音，我还真有点遗憾。 嗯，谁呢？你别告诉我你是方明吧。 那我要是告诉您我是方明呢？ 咱俩都见过面，宝贝儿。 我知道，我听您的声音特别熟。你应该是参加过我们那个公益大拍卖吧？ 对了，我跟我老伴儿在一块儿呢，他特高兴。 我一听您声音挺熟的，我就想咱肯定是见过面的，但是我没有您电话。 哦哦，是，我还说呢，我说那个大姐怎么不给我回话啊？跟那个老先生都联系没有？我也不好意思问人家，不知道人家方便不方便，主要是。那我再找找他的电话。 没事，我这有他的电话，一会儿我可以告诉您。 行，那个老先生可好了，他都70多岁了，他说那个明年的春天过来帮我，因为我树挺多的。他说他都帮我。 您家怎么那么多树啊？ 我比较喜欢种，我住一楼，我呢就经常出来就休息的时候就会搞卫生，搞完了我说哟，就到那个大集买棵果树种上，然后经常是这样。现在我种的挺多的了、 哦、 基本上后边吧我全卫生我全包了，我退休了前年、 哦、 然后就全包了，包了，然后我跟物业今年协商好了，我种的这些东西是为了绿化，是为了美化，你得帮我浇水，因为我们家水龙头接不了那圆的管子。我说我的水龙头要是能接圆的水管子，我不用你。后来达成一致了，给我浇好几次了。 您那都有什么树啊？ 桃树、枣树、樱桃树、杏树、黑枣树、葡萄树、无花果。 这么多呀？ 多的，这是小树啊，因为这几年陆陆续续种的。 全是您打理的吗？ 啊，对呀，还弄了一个小的月季，有一小天地、 哦、您把那儿弄成一花园了是吧？ 反正我估计要是再过2年应该非常好。 大概是用了多长时间就形成这样的规模了呢？ 有个10几年。 哦，10几年了，那日子也不短了是吧？ 对， 嗯， 我们最大的一棵桑葚树都18年了，已经全院的那些人都过来摘，树大了就不是咱们自己的了，就是全院的了。包括我们的4棵杏树全院都过来摘。我们喜欢一个过程，我和老伴儿我们俩喜欢一个过程，就是没事啊剪剪枝啊，其实不会啊，假不假事儿的买个大剪子，所有的工具就成套的全买了，就喜欢这过程。然后天天早上起来搞搞卫生，晚上剪剪枝什么的，动动土，觉得挺好玩的。 那这街里街坊的有没有人慢慢的跟你们熟了来帮你们了呢？ 他们不帮。 为什么呀？光吃 不 帮是吗？ 他们都是过来欣赏我们这个蔷薇花开完了以后非常美，有那么7-8米那么长的蔷薇花都过来欣赏，从5一的时候开始欣赏。 哎，刚才您说你也不是专业的啊，先生也 不 是专业的，然后种了这么多品种，是都是一次成活、还是说中间也经历了很多，比如说哎呀这个死了呀、那个坏了的？ 也有失败的。树苗没活，没活第二年再种吧。我老伴儿啊比较内向，那个他又不爱出去玩去，那干嘛呀？反正就是做公益吧。我老伴儿爱做公益，打扫卫生什么的。我说那可就把后头就整理了呗，包括地铁的志愿者什么的，他非常的好啊，这个人老党员、老黄牛，心眼好，非常好，非常高兴啊。我们的杏树熟了以后，他张罗街坊过来摘，我给你摘，大姐我给你摘，我给你拿塑料袋去。我就说您别都摘走，后头好多人呢。 yeah. 我们家杏树现在就剩尖上的了。 Oh. 我们从5月份开始桑葚熟了以后，小燕都过来就开始摘，可大了，都18年了。 而且我刚才听说您那儿还有樱桃树，咱不都知道樱桃好吃树难栽吗、 啊？ 这个你也能给鼓 的活。对，这个樱桃树我们种的不太成功，开花不结果。昨天我们请教我们院的保安了，保安说的。还应该再买一棵，因为它不授粉啊，咱不懂。 那您准备明年再来一棵？ 再买一次呀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应该有机会我们组团上您那个小院看看去。 上我们 那 采摘来吧。 对呀、 啊。 不光观景还能采摘是吧？ 挺好玩的，挺好的，田园生活挺好的。我们愿意就是劳动，然后果实大家享受，这样我们看着别人吃高兴。 那您经过这么多年的种植，是不是现在关于这方面也有很多经验了呀？ 经验没有，一点经验都没有。我们就是看见地干了就浇水，然后有草我们就拔一拔，然后看看怎么弄好看呀。人家的树哪有来回挪的呀？我们俩老挪，今天觉得这不顺眼了，给它挪到里头，要不挪到外头。不懂，一点都不懂，但是 也挺幸运的哈，就不懂的情况下、 啊、 还能种成这样。 都成活了，都成活了。 哦、所以说、啊、你们二老心眼好啊，天公都作美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三棵黑枣树的事儿啊，您为什么想把它给嫁接成柿子树呢？ 黑枣吧，它那个果实成熟了以后，院里的人都不吃。然后那天我听那个大姐她求助那个嫁接那个柿子树，哎呦一听，哎呀，我也需要啊，又出来一棵，又长出一棵，四棵了。 哦，四棵了，是我们帮您发了这个求助之后，老先生就给您打电话了吗？ 是这样，那个节目还没有那个结束的时候，你的节目没听完，他就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说前边那个电话他没记住，他说我就记住你的电话了。他说那个现在晚了，要早一个月，我就可以帮你去嫁接。我说您住在哪儿啊？他说我住苹果。我说太远了吧？他说没事儿，他说我到城里的时候我就帮你了。我说没关系，您来吧，我老伴儿做饭可好了，您过来咱们那个一块儿吃顿饭什么的，聊得特别好。后来我告诉我有桃树啊，这是好多这些树吧。他说那你这都得嫁接，他说我来给你找那叫什么，他说马子，他说我给你准备，他说你头清明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，过了年就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准备那叫马子， 嗯， 然后我在什么时候去给你打电话。他这么说的。 哎呦太好了，您该找着行家了哈。 然后这个电话撂下以后呢，我就给那个大姐打电话，我说这样吧，我把老先生电话告诉您，您跟他联系。后来我就没有他的电话了，我还琢磨怎么没给我电话呢。 原来他给弄丢了、那一会儿这样，我把他的电话告诉您，您抽空的时候再给他打一个。 行 好吧， 没问题。 嗯，好吧、 哎、特喜欢你啊。听你的声音就感觉特别亲切耶。 听我们节目呢？ 节目当然非常好啦，咱们接地气的节目，就是跟咱们老百姓有关的，而且呢你们的节目呢还提示老年人应该注意的，还教一些现在新的那些知识，包括微信上的那些技能，我跟你们这儿学好多东西呢，可开心了，交了好多朋友。 本来那个听众求助嘛，其实跟你也没关系、您自个儿的事儿解决了就解决了，但是您还主动的去给人家打电话。 我愿意有好的大家分享，也跟咱们节目学的，听你的节目也是非常非常的受益，能帮助人就帮助人吧。原来我们就比较内向，就是觉得呀不好意思啊，老怕打扰人家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也很挺勇敢的，就说帮助人吧。也很勇敢的，比如说就是你到超市看那种塑料门帘的，你帮个老人拉一下啊，但是上车的时候那时候比我岁数大的你扶他一把呀，觉得这些都算是吧。 以前还有没有过其他的求助、大家有没有帮过您？ 有啊，就是我第一次听你们的节目的时候，那时候我那个嘴里长口疮，然后从咱们节目里头求助了，也是要好多电话打过来教我是怎么样吃什么东西，怎么治什么的，哎，我就非常感动。这是第一次听帮友里头都值得我们学习，其实他们的不爱呀，互相帮助人，这是咱们帮帮团的一个口号，就是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，这个口号已经都深入人心了，都确实是深入人心了。有时候一说要想感谢我，我们家有开玩笑的那样，要想感谢就去帮助别人，就这样。 您先生是不是也受感染了呀？ 只要是那个在家，我们俩一块儿听，甭管是什么啊，什么电视节目什么的，就放下了，就听你的节目。收音机信号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俩着急开电视，用那个机顶盒听。 太好了，我也挺感动的。 是你感动我们了？ 那、没有没有、这都是我该做的。 还有那个大鹏啊、季彤啊什么的啊，都非常好，也得感谢他们。 要想感谢我， 就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请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就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请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请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请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请去帮助别人。 要想感谢我，请您帮助别人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喂， 对呀、 哎， 喂，你好，您是那个平谷的于师傅吗？ 啊，是啊。 您是于师傅本人吗？ 我是他老伴儿。 哦，您是他老伴儿是吧？您好，我是京城帮帮团，您知道吗？ 啊，知道。 于师傅帮我们那个听众要嫁接黑枣树是吧？ 嫁接天柿子。 那是于师傅在吗？ 他这还刚吃完饭，打算上厕所。我认为他带屋了，我一瞅没带屋。 哦，上厕所去了。哦，好吧。那您经常听京城帮帮团节目吗？ 我们俩在天庭。 你俩天天听啊？ 咱那人家说那电话，他给打过去呢。 哦，那这事儿你也知道是吗？ 我也知道，见年轻。 哦，那您不觉得给老伴儿添麻烦吗？ 能有啥麻烦的？这个不麻烦。人家说都大伙儿共同帮助呗，这个没有啥，做好事儿。你说这用咱们都去，这没有啥。 您是在平谷是吧？ 我在平谷。 哦，您家里头是有好多树吗？平谷不是都有好多桃树吗？ 我跟您说，您要吃桃找我们，我的桃现在到这个7月20左右号，我的桃这叫潘石凡，鲜度非常高。 那我们帮帮团是不是可以组团上您那儿采摘去了？ 您要采摘，有7月21号，往后都到国庆节，哪天都有桃。我们这会儿的桃啊，是这个平谷这个大桃的基地，就从我们这儿产生的。接触的桃儿味道还是没我们这儿的桃儿的味道好吃。 那您那采摘是怎么个采法啊？ 采摘愿意咋采摘的咋摘都行，哎，好的。 好，那于妈妈跟您聊会儿天啊，师傅不在，您听听。 您聊会儿天，唠会儿，我这电话我们老头来了，您跟他说两句。 哦，行。 这是帮忙团的。 哎，你好， 于师傅，您好。刚才听您这个老伴儿说您天天听我们节目是吗？ 天天听。 哦，那您知道我是谁吗？ 不知道。 听得出来吗？ 王兵。 您怎么一下就听出来了呢？ 跟半导体里你的声音非常像。 我们有位听众反馈啊，说他想嫁接黑枣树，说这个节目一播出您立马就给他打电话。 对对对。 哦，您今年多大年纪了？ 69岁。我跟他说我小骑士了。 我刚才还跟您那个老伴儿聊天呢，说这您去帮我们听众嫁接黑枣树不收费，还得跑到城里去。 要啥钱呢？这都不想钱。 那不麻烦吗？ 哎，麻烦点就麻烦点，这人呐，人与人之间就这点，不要想钱。 那您是不是平时也特别爱帮助别人啊？ 对，有这点习惯，晚家人都交给热心。 那您都做过什么好事啊？ 好事没做过多少，反正也没做坏事。那天我一听啊，我就给他回复一个电话，我拒绝过了，我得给您准备马子。我说您母本是黑枣，我这呢给你摘上天柿子，如果一上色黄了，大家本绿一样就能吃，不用懒。 那我想问问于师傅，您怎么对这些树这么了解呢？ 因为我家里头有啊。 我刚才听您老伴说您家里面是平谷种桃树的是吧？ 对对对，欢迎你吃桃了。 您种了多少年了？ 30-40年了。平谷大桃发源地是我们村。 哦，您那叫什么村啊？ 叫前北宫村，在平谷就说北宫大桃。 哦， 在北京就说平谷大桃。 哦， 真正的发源地是北宫。 您一直在家乡种桃。 对。 嗯，您还有什么树啊？ 就是我的庭院，我的当院就有天柿子。 所以您特别明白是吧？ 桃树、梨树、这全行，只要是树，想嫁接的都行。 种果树感觉辛苦不辛苦啊？ 辛苦，这比种地还累。 哦， 用这一个桃一个袋，所以为啥价钱高呢？就套成袋。 什么时候摘最好啊？ 只要过了7月份，你想什么时间来都行，什么时间都有桃，保证让你好吃。我这人实在不实在，一见面你就知道了。老老实实做人，明明白白做事，我就想做好事。 那您知道我们节目的那个口号吗？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。 生活中有许多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一点帮助，却会给别人带来雪中送炭般的温暖。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伸出热情的双手，尽自己所能去帮助身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有句话说，送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只要奉献了，就会留有余香。 在我心灵的深处，开着一朵玫瑰，我用生命的泉水